力穩住實體經濟，尤其是作為經濟中流砥柱的中小企。經濟日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現在 Michael 首先講單壞車，在九龍區偉業街天橋去觀塘方向近啟業村的慢線有壞車阻路，現在大嘅交通繁忙，龍尾去到龍翔道近星河名居，就是偉業街天橋去觀塘方向近啟業村的慢線有壞車，龍尾龍翔道近星河名居。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近隧道口一帶開始車多，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空裝道橋面，加士居道過海車龍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果欄。路面情況，在港島東區走廊因為有工程，現在去中環方向近城市花園一段的慢線是封閉，一大擠塞車龍排到近北角政府合署。九龍方面，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交通繁忙，就是因為剛才提及啟業村那裡慢線有壞車，龍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的車龍排到康莊道橋底。在新界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擠塞，而家車龍排到近南圍，就是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車龍排到近南圍。最後在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灣仔的柯布連道因為爆水管，現在柯布連道去洛克道方向近謝斐道的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經過的朋友請留意現場的交通指示。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質差等，呢啲情況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紅旗除下，掛有紅黃旗至適宜游水。仲有，無論喺泳灘或泳池，家長都要照顧好小朋友，確保安全。 認清旗號至落水，安心暢泳至開心。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電台第二台四十歲啦！ 小朋友有什么愿望啊？ 我很想我妈咪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跟我一起玩啊。 那找我敬文妈妈就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还不是最佳人选。 那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兴。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 ，PC 啊！今个礼拜咧，先嚟讲下呢个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啦。美股咧就唔知大家有冇持有啦。总之咧就官方咧就要下架，因为咧都觉得嗰啲隐私嘅问题啦、网络安全等等成成啦。喂，其实咧喺内地咧，旧时就真系 call 滴滴啊，即系 可能大家都会面对呢个问题。嗱，我哋啱啱睇新闻咧就见到而家可能新客户唔准下载啦，或者甚至用 旧客户可以继续用，但系 旧客户系继续用嘅， 系啦。 咁点算咧？即系大家都会谂，咁我之后通关之后上去点算？或者而家喺国内嘅又点样处理咧？喂，我哋推介翻啲旧方法先。 哦，系点？ 系啦，喂，其实咧，我哋有两个地图咧，我都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嘅可以 download 嘅。 系，系免费， 免费嘅。 首先要讲呢个讲台， 免费嘅， 免费嘅。如果你系即系有机会要翻到内地工作啊，都唔系好熟路嘅。咁要 download 个地图，咁有两个免费嘅地图咧，就可以即系 PC 就可以透过大电波分享下。 冇错，系啦，一个咧就系百度地图啦，一个就系高德地图啦。其实就系咧，因为你要 call 车啦，甚至你突然间我谂唔到想食啲咩。附近有啲乜嘢嘢食啊？跟住我想買飛喎。其實之前講，我可能想睇戲買飛啊，或者突然間有啲咩推介咧？其實 呢個 Apps 咧係幫到大家嘅。 哦，係咩？ 係啦，你只 高德地圖幫到手啊，原來 有啊，有得打車嘅，直接喺嗰個地圖度。 哦， 即係你打咗自己喺邊，跟住然之後，其實佢都 search 咗你喺邊㗎啦 GPS。咁跟住你只有想 search 你要去邊，然之後撳打車咧， 哦， 佢就會幫你揀唔同嘅平台嘅車，可以即刻撳到出嚟㗎。 嗱，講高德地圖咧，其實我同埋 PC 都係駕駛者啦。咁唔知你喺香港都會唔會有機會用到呢個高德地圖？ 我覺得準啲喎。 係咪啊？ 係啊，我都覺得。 我就覺得我就冇試過用啦，但係我自己用開手機嗰個應用程式，以至係 Google 嗰個啦。其實我去到香港島咧，某一啲地方咧，即係 all the time 咧，都 search 唔到啊，成日都。 係啊。 係啊，或者咧，佢叫你轉嗰個角落頭咧，其實係即時已經要轉噶啦。 係。 咁但係你唔可以即時轉噶嘛？你揸緊車，我夠想自己係舒密加個仔啦，係咪先？我夠想揸緊 F1， 即時轉一比油就比油。 邊一度最好呢？其實係咧，佢會顯示入我哋成日揸車咧，你會幾條路啦，即係可能中線啊、左線、人右線咧，究竟行邊一條好？ 係啊， 我覺得個地圖 app 上面好嘅好在咧，就係佢會有個箭嘴話俾你知，嗱，前面有三條線，你要行邊一條線？ 係， 咁呢個就會容易啲去處理嘅。但係你啱啱面對講緊個問題咧，其實以前我有遇上嘅，但 係 近年我覺得佢嗰個 update 嘅情況都幾好啦。 呢個係香港嘅 app 啊嘛，你講緊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嗯，但係你頭先都有講話，如果用高德就有機會準成一啲咁。係 啊係啊係。 嗯，咁啊， 近年係準咗好多， 特別係你翻到內地，就算你唔用高德都要用高德啦，因為你 Google 嗰個根本用唔到啊嘛。 我哋個衛星好咗嘛。 係啊，咁啊，咁所以就呢一樣嘢都係好實踐嘅，希望幫到大家手啦。咁啊，另外就係有個百度地圖。图啦，咁百度就即系唔好讲佢股价或者公司上市公司业绩，不过百度都动作多多噶，嚟紧都想做一个无人驾驶啊 autopilot 嘅技术。咁如果呢个技术真系做得到咧，可以媲美咧美国 T 字头嗰个大品牌嗰个电能车嘅。咁当然你话 T 字头美国大品牌嗰个电能车嗰个 autopilot 咧，其实都成日出意外嘅。 睇嚟中国同美国之间咧， 喺呢啲科技较劲系啦， 电能车啊，运能车上都会有一个好大嘅竞争啦。 我都拭目以待啊！不过嗱，我同你咧都系驾驶者，老实啦，我都系享受自己揸住踏盘个感觉啊。又摩定你话喂揿个掣摊喺度咁样，你唔多唔少此刻嚟讲，你都会有啲惊咯。 我呢几日收到好多 email 啊， 系咪啊？ 就系咧，逐个油公司咧就加到19.8元啦，即系普通即系贵嗰啲去到21.5元，即系作为一个驾驶者听到都觉得心都痛埋啊！ 喂，系咪时候要换啊？ 我上個禮拜入咗三次油， 我申請咗啦， 所以我覺得好唔開心。 我申請咗啦， 係咪？我都申請咗。家庭觀眾就會覺得，你講緊乜嘢啊？申請咗啲乜嘢？ 係啊，好啦，咁啊，轉個頭咧，就聽聽我哋今日嘉賓啦，繼續講下咧一啲啊喺灣區入邊咧，今日講下啲有趣啲擲偶條件都一講。 呢個文化比較特別㗎。係 啊，咁啊，一齊聽聽。 你有冇啲咩經歷啊？ 我冇啦，梗係即刻擲住先，反彈冇回頭，你都冇， 我保護 埋你，好啊。听下嘉宾点讲啦，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9-10:00，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 PC 啊！食咗早餐未啊？ 食咗啦。 系啊，喂，不过咧，关于湾区入边嘅饮食文化咧，即系可以拜师求问一下啊。 冇错，所以我哋咧今集咧亦都请到香港青年创业家总商会啊主席谢海发先生咧嚟到我哋呢度咧，再一次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早晨，早晨， 早晨，大家好。 饮咗个奶茶未啊？ 饮咗，多谢你哋。 饮咗系咪啊？唔系，因为我知道你本业咧，其实都系做冰室啦，咁样啦。好啊，咁啊，问一下。喂，而家翻到灣區，不如我哋今日輕鬆啲啦。年青人有陣時都翻到灣區飲飲食食啦，有啲乜嘢新嘅體驗可以同我哋分享，或者 推介一下先？ 係啦，有啲乜嘢可以食食飲飲睇睇玩玩啊？ 內地啊，你問我內地大家通常咧，我唔知道大家會 pop 到咩啦。不如我問下兩位先啦，你哋對於內地一嚟諗到一種食物啫。你哋会谂到啲乜嘢？ 我谂到酸菜鱼， 酸菜鱼 我咧就谂到锅盔喎，依家好似好兴啊，周街都系啊吓。 嗯 嗯，系啦，就系呢一类茶饮啦，系啊。 茶饮 系啱啱有个茶饮股上市，不过就破发啦。 酸奶啦，另外 酸奶啦，冇错冇错，系啦。嗱，大家都应该都几熟 內地文化啦，我聽完之後，酸菜魚其實即係喺內地係非常之盛行嘅，同埋坦白講，我自己個人食啦，佢個素質同個味道同埋個價錢咧，暫時都真係同香港都冇得比嘅。 係，冇錯。 我當同等嘅質素咧，佢個價錢又比你低，但係同等質素嘅多唔多咧，亦都唔多嚇。即係內地佢真係做得唔錯嘅呢方面。咁另外一個就係火鍋啦，火鍋啦。火鍋誒，佢哋個用料咧誒，如果大家翻去內地食咧，你譬如食牛胃咧嚇，即係最興嘅就係好多潮汕牛肉火鍋店啦。 嗰啲好勁啊，係啊， 好勁啦。咁佢勁得嚟咩？因為人哋通常可以做到嘅效果就係咩？一日運一條新鮮嘅牛，就劏曬嗰只牛俾你食。呢樣嘢試問你喺香港有幾多做到啊？你去街市買呢個新鮮本地手切牛，你遲15分鐘已經冇，仲要得嗰幾片俾你嘅。 係啊，舊時咧，即係譬如喺廣東省咧，你要食呢啲潮汕牛咧，即係要凌晨咧2-3點佢哋劏牛嘅時候咧，跟住有一檔邊爐鋪咧4-5點凌晨咧就會開嘅。咁咧有陣時就會食到啲好嘢啦，係。 冇錯。 不過依家就即係隨住呢個產業又開始澎湃起上嚟啦，分店越嚟越多啦，咁啊又多啲人可以食到啲好嘢啦，係咪先？咁啊嗱，邊爐講咗，酸菜魚講咗，茶飲你又點睇咧？或者茶餐廳嘅文化你又點睇咧？嚇、 茶飲嚟講咧，你問我講素質啊，同埋價錢都係內地優勝嘅，坦白講。佢哋諗嗰個花款啊、包裝啊，就算個店嘅形象啊，都比我哋香港優勝嘅。即係that's why 頭先你講啲茶飲股啊、上市啊等等，其實都係源自內地嘅。即係坦白講，你問我，我自己都少飲呢類產品嘅。而家因為都卡路里比較高啦，健康。但係我翻到內地我都飲，因為佢即係每間茶飲店都有自己嘅味道啦。坦白講，佢又真係衝到一個比較吸引到大眾口味嘅。咁、所以你问我，即系翻去茶饮啊必备嘅，同埋喺翻内地饮茶饮有个好处系咩咧？我去火锅店食紧，我都可以喺一个外卖平台度点 系 一杯，佢都会同我送过嚟。呢个系香港都做唔到嘅。 系 你香港仲要去间实体店门口等，分分钟等15分钟。试问你打紧边度，点会去门口等紧15分钟？同埋你要攞人哋餐厅度食，人哋点会容许你咁做啊？但系内地系容许嘅。咁所以呢种系即系我哋喺香港体验唔到，但系喺内地可以享受到嗰种文化。 系啊，咁睇戏又系啦，又可以叫杯嘢入去饮啦，咁样又唔需要饮翻戏院提供嘅一啲饮品啦，咁样啦。 睇戏嗰度又要分享，有啲内地有啲香港朋友，我唔知两位有冇喺内地睇过戏？ 有啊， 有睇过戏，你哋点买飞啊？ 手機咯、啊， 手機 手 機係啊，美團啦、啊， 美團啊嘛，嗱兩位醒目啦，我有個朋友曾經，我就好似幾個月前啦，同佢傾開偈，哇，內地睇戲好貴噶，嚇，我話幾好貴，點解好貴？ 因為唔係 app 買啊嘛， 哇，150張飛，我話你話你點買噶？哦，去戲院門口買咯，我話你知唔知全中國內地有幾多人會去戲院嗰度買飛噶？我諗近乎零。其实佢系想你喺美团度买飞， 咁、我喺度谂紧，可能啲三线城市可能会咯， 又唔会， 都唔会啦， 因为你个价钱争得太远啦，讲紧系20-30蚊，有时特价唔知整张10-0蚊，但你去 40-50蚊系送埋嘢饮泡谷， 冇 错， 但你去排队买就100蚊以上就坐底噶啦， 系咁啊嗱。衣食住行啦，咁啊，嗱飲食嗰個橫切面咧講咗好多。我哋上一集就講啊，翻去內地營商，咁啊有創業，咁你可能都會識到一啲異性朋友啦，咁可能覺得啊想落地生根，或者啊睇下兩邊夾唔夾啦咁樣。舊時咧好多電影都會描述啊，即係中港婚姻話有啲文化差異，或者中港關係有陣時 long 啲之餘，仲有啲大家生活背景、成長背景有啲唔同喎咁樣。咁但係依家今時咁日去睇或者你啲朋友啦，会有啲相关嘅矛盾，定还是其实都同步到噶啦？ 基本上啊，唔会话有咩特别大嘅矛盾嘅，只不过有种文化差异啫。但系你问我就好基本上你如果认识嗰个系潮汕，认识系客家，认识系可能系重庆、成都或者系北方，但系北方嗰啲啦，或者上海，都好明显。大部分都有強烈嘅個性或者個基因性格反映到出嚟嘅，因為內地佢哋嗰種我叫做家庭觀念同家庭文化嗰種承傳咧，比我哋香港強嘅，坦白講。咁變咗咧，就好似譬如佢潮州有潮州一系列嘅文化，由父輩傳到落嚟，佢哋好受到感染啊。咁變咗嗱，潮州人出名咩咧？慳家刻苦耐勞，客家嘅又係啦。譬如北方女子，譬如可能讲黑龙江啊、哈尔滨啊嗰啲，又会点咧？ 性格比較叫做鮮明嘅，唔係話唔好嗰種鮮明，佢哋係有碗話碗，有碗話碟，比較爽直， 直接， 比較直嘅。咁呢個你就喺佢哋身上面普遍體驗到個特質嘅。咁所以就好 depends on 究竟你究竟覺得自己適合邊一個族群嘅女士啦。 係係係。咁啊又可以講下啦，如果喺內地嗰度居住嘅環境啊，或者居住方面啊，你又有啲咩區域或者咩地方會比較 recommend 一啲咧？ 如果呢一刻你問我，即係因為我成日都即係同啲青年人講噶啦，或者同即係相關政府講，你要幫到青年人喺內地創業，其實你衣食住行要搞掂。搞掂嘅意思係咩咧？你令到佢覺得喺內地同喺香港喺衣食住行方面都冇太大嘅差異性，咁佢咪可以專心創業咯？係咪？咁衣就唔使講啦，衣服係內地多過你香港多多聲，任何品牌都有方便。食頭先大概講咗啦，咁你話比較相近嘅。咁梗係大灣區文化啦，因為即係我哋嶺南文化、飲食文化比較相近啦。咁啊，行方面啊，內地都方便到爆廠噶啦。咁去到住啦，咁你話你會去邊度住咧？咁我哋香港人嗰、那個即係我哋成日都有套有句説話講嘅，即係講就唔知啱唔啱啊。香港最差質素嘅樓，我講嗰個用料啊，都唔會差得過你內地最好嗰套嘅用料。我純粹講用料，我唔講設計，我唔講空間，係啦。咁呢句説話係含義啲咩呢？即係我哋香港人雖然習慣咗嗰個擠迫嘅居住環境，但係講到整體嘅嗰個感覺呢，你喺內地選擇呢，可能我哋一二線城市呢係我哋叫做入場門檻，尤其是一啲一線城市可能居住嗰個感覺呢可能會比較適合你啲、一線城市，譬如可能講緊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啊，甚至乎佛山啊嗰啲啦，咁啊東莞咁等等嗰啲，咁因為你住都好緊要噶嘛， 係啊， 即係點解咧？因為佢整體嘅屋苑嗰個配置啦、 管理啦、 個管理啦、樓宇質素嘅用料啦、嗰個社區點樣建成咧，呢、這個都好影響你日常嘅。如果你住唔慣咧，你做乜都做唔慣。 係啊，咁啊，即係多謝曬發哥同我哋喺衣食住行分享咗呢個灣區生活面面觀啦。咁啊，喂，多啲上嚟喎。其實咧，關於嗰個罩咧，我哋可以開多一集， 不得了，我覺得呢個 再把酒再談談佢啊嚇。咁啊，多謝曬發哥，唔該曬， 拜拜， 拜 拜。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星火，内战力从没有利索。输给了或输，看不出之后人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自成方，但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段火，赢了我信念， 起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 不枉这无时无， 留到了最后。永远未能预告，要是无力了，记起我很坚强最初，直追骨那痛楚，艰辛锻炼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断。赢了我信念， 比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 不枉这无时无， 留到了最后， 坚守比最美好， 阳光中拥抱，还有我再度斜方也许比空荡平地多，以主观价值投入过，而不计成果。挑战过去的我，练成感自我，旧纪录还是会打破。 崎岖中更自豪， 输得起更加高，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劏房租务管制预计最快年底或者明年初落实，建议订立两年租约，期间不得加租，租客有权续租两年，续租加幅上限是15%。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政府已经考虑租户负担和议价能力以及业主的私有产权，认为上限15%是合理，如果租金指数是负数，租金就要下调，而且不设下限。民建联和工联会提出下调至10%，被问到若果议员提出修订议案，政府会怎样处理，陈凡说政府持开放态度，会继续聆听意见，但是政府作出决定时有责任提供数据支持，并且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最近疫苗接种数字上升，认为只要接种率达到8-9%，变种病毒没可能在香港落地生根或者肆虐。刘宇龙在电台节目说，鸭脷洲接种中心大约两个月之前开始为大约300名青少年接种，绝大部分只有轻微不良反应，亦都有文献显示癌症儿童或者曾经接受肾脏移植的人感染后的死亡率高，认为如果他们病情稳定都可以接种。出席同一节目的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被问到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的人隔几耐才可以额外接种一剂伏必泰，他说要再留意数据，对于新加坡将接种科兴的人排除在完成接种总人数之外，曾浩辉认为科兴在世卫紧急使用名单之内，即使针对变种病毒的防护可能较低，并非完全无作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本土病例全部来自云南，其余是境外输入，无新增死亡个案。另外新增16名无症状感染者，其中3人来自云南。内地累计92,015人确诊，4,636人死亡，86,918人康复出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37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增加62宗，连续3日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其中1,320宗属于社区感染，再多2名患者死亡。防疫部门表示，第四波疫情正是全面蔓延，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株的传播能力显著增强，疫情形势或者会进一步恶化，确诊病例数目和传播风险很可能比早前3波疫情高，呼吁民众取消聚会和出差，减少不必要外出，尽量居家工作，一旦出现可疑症状要立即接受检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咁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启业村慢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另外后少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牛池湾村嘅慢线咧，同样系有坏车噶。咁所以而家大嘅交通非常繁忙。咁由伟业街天桥咧，车龙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就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启业村嘅慢线有坏车。另外后少少咧，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牛池湾村嘅慢线同样有坏车阻路，龙尾喺蒲岗村道。 另外，在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对开的慢线架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有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入口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在獅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因为有修剪树木工程，现在獅隧九龙入口的交通稍为车多，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獅隧龙尾天马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现在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南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车去西贡，同埋青衣南桥落车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湾区生活小百科。 好啦，上个礼拜讲咗咧呢个海心桥啦，咁啊 Fan 桥呢一个海心桥啊，今个礼拜咧又讲下咧其中一间咧特色嘅网红餐厅咁样啦，打卡一定要去啦，好有个性嘅私房菜。其实咧如果去到广州咧 ，Angel 真系违心啲问，你会食啲乜嘢咧？ 哇，食在广州嘛，由细到大听、啊、都听紧呢句说话。 系。 即係其實你會發現所有嘅起碼國內嘅不同省市嘅菜你都食到啦。 係啊係啊。 咁而家直頭有好多西餐啦、法國餐啦、 日本餐啦，係 啊，都係好多林林種種。 係，但係廣州本身地道啲嘅一啲食品啦，或者即係一盅兩件啦，飲下茶咧、其實我自己都好喜歡。即係你話如果去到廣州，你話我飲茶嚟講咧，有兩三間都近呢十年發跡咧，幾好食喎。不過排隊啦，成日朝頭早都要排好耐。 非常之多人咧，聽聞。 係啊，咁啊，唔知係咪幫到手啦？嗱，今日咧 ，Angel 又想介紹呢一個私房菜喎。咁啊，有啲咩特色可以同我哋聽眾們分享下咧？ 有特色啊？點解啊？因為我哋香港人咧，而家出唔到國啊嘛，飛唔到。咁呢個地方咧，一去到咧，我就即刻，咦，又好似咧處身咗去第二个地方咁，好似去咗咧当年我去首尔啊，有一个叫做益善洞嘅地方。 哦， 益善洞嘅地方， 我冇啊，南韩唔系我杯茶嚟嘅， 系咪啊？ 我尽量少去，南韩唔系我杯茶。 呢个益善洞所有香港女孩子都必定会去打卡， 系咪啊？ 因为实在太靓啦。 OK， 我俾多一次你讲，实在系 太靓啦。 OK， 点靓法啊？ 因为其实咧，第一好有文青 feel 啦。咁首先我讲翻呢一个网红餐厅先啦。广州呢个网红餐厅咧，其实就喺东山口嘅。咁其实一间叫做比较新嘅网红餐厅嚟嘅。咁當然啦，佢好有個性。點樣有個性呢？可能因為實在嗰個位置太靚啦，好多人去影相。咁而嗰間餐廳呢，首先我形容一下個外表俾大家聽。佢本身呢，其實東山口嗰度呢已經係有一排排一啲舊式嘅洋房，咁係一啲民國風嘅洋房喎，即係紅磚屋啊，大家已經感受到啦，係咪？係啦，咁所以可能有太多人去嗰度影相。咁而呢一間餐廳呢，你就會見到呢，佢已經寫明咗啦，千祈唔好亂敲門。 係點解？ 如果敲咗嘅話呢，冇提前預約呢， 門都唔會開俾你嘅。 哦，即係意思係你冇得扣門，冇得 walk in 咁樣，即係好似我哋去啲日本餐廳，喂，你冇得話去到嘅時候，算唔算先咁啊？想食食食一個咁樣，咁但係就通常人哋都唔俾你啊，要 book 咗咁樣啊？你有冇訂位咁樣係嘛？ 一嚟係咁啦，二嚟因為嗰間餐廳咧，我再形容下，佢有白色嘅柱啦，紅色嘅磚牆啦。同埋一個綠色嘅鐵門，仲要牆上邊咧紅磚屋啊，牆上邊咧有好多我哋叫做 攀藤植物啊， 攀藤嘅植物綠色嘅，你已經幻想到點解我會覺得咁似一 真係好靚喎，有啲東歐嘅感覺啊！就咁睇相啫，但係佢入邊咧就食啲山東菜嘅，咁睇到有嗰個剁椒，因為咧呢一個咧就好興嘅，其實近呢個五年咧，你通常食嗰啲川菜啊、川辣嘢啊，咁就好興咧紅卜卜咁樣。你如果真係食到辣咧，其實 O K 嘅，同埋佢唔係真係超辣嘅啫，其實。 嗱，佢呢一隻呢一間餐廳裏邊嗰個蒸黃魚咧， 係 就真係唔係好辣嘅， 係咪啊？哦， 都可能我都食得辣啊，咁所以我又不能夠作準嘅 我都係啊，同埋咧，你一翻到內地咧，其實辣咧都好基本。有啲朋友咧，譬如食泰二咁先算啦。其實咧，泰二本身都唔辣噶嘛，整得兩整咧，唔知點解咧，可能翻到去食咧都會辣起上嚟喎。我唔知道你有冇食過。 其實你有冇發現啲餐廳咧，其實同一個 menu， 但係佢嗰啲口味咧係略略有唔同嘅。 係咩？ 我覺得佢可能喺國內啲朋友仔食得辣咧，係唔知道會唔會啊？ 係啊， 係加重翻份量， 重少少口係咪啊？比較重口少少啦。咁啊，佢可以去當中去打下卡啦。咁啊 ，Angel 形容好似首爾嘅呢個益善堂嘅一個地方咧，名字叫做你自己上網搜啦，應該會搜得到噶啦。總之喺廣州嘅一個地鐵站出口啊，東山口咧，你就會揾得到，應該好近佢哋當地嘅地鐵噶啦，係咪啊？ 呢個唔係好遠嘅啫。 咁啊，可以試下啦，亦都睇到哇！店主咧嘅奶奶樓下嘅食譜喎，變化出嚟個食材，亦都係武夷山嘅當季食材喎。 犀利啊！係 咪啊？喂，呢個都係因為咧 ，Angel 咧做資料搜集做得好足嘅。其實每一個環節，呢、這個亦都好想即係藉住節目感謝 Angel 啦。咁啊，無常幫你揾嚟好多嘅新料啦。咁啊，關於喺灣區入邊啊，點樣飲飲食食啊，點樣打卡啊，點樣正啊咁樣。咁啊，佢其實早前咧已經不瞞大家説咧，已經 WhatsApp 咗我噶啦。咁啊，所以我都係照讀翻出嚟嘅。 但係要提提大家、哦。其实而家国内咁多呢啲热点咧，记住一定要上网预约啊！ 系啊，如果唔系到时咧就扑空啦，系咪啊？ 系食闭门羹。 哦，咁啊，即系要记住呢一样嘢啦。咁啊，所以收音机旁边嘅你咧，亦都要知道啊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国际礼仪形象及品牌专家咧 ，Angel Pang 啊，彭顺文咧，帮我哋分享咧湾区入边咧嘅生活啊，小品味咧，系啊，可以同我哋讲多啲啊吓。下一集我哋又讲咧一啲期间限定嘅夏天食品，究竟系乜咧？下一集你就会知道啦。 OK， 好。 饮啖茶，食个包先啦，好嘛 ？P C 要啦， 系啊。咁啊，网红餐厅呢一间咧，我睇到图片咧，就确系靓嘅，同埋有啲攀藤嘅植物咧喺门口嗰度。不过咧，如果你系熟咧深圳同埋广州嘅文创园区咧，其实都几多啊。 其实同类型嘅嘢，我自己觉得真系好多。我即刻想推介一啲喺錦田啊，香港類似嘅一啲餐廳俾大家。 係咩啊？就係頭文字 D 打卡嗰個藤原豆腐店啊！你講緊係新田嗰度嘛？喂，我咧好多朋友啲車聚啊，即係揸車聚會咧，有啲係沉迷八六嘅粉絲嚟噶嘛，真係忍唔住喺嗰度打打卡啊！甚至乎連嗰啲啊，即係佢個敵人叫咩咩梁界啊，梁界嗰架車都去打一打卡咁樣係嘛？真係啊！ 這個其實我自己覺得大家有興趣的類似的這種 flow， 大家可能未必回到去啦，即是回到國內啦這段時間。其實錦田紅磚屋呢都是這種模式。 在哪啊？錦田紅磚屋？ 錦田紅磚屋是啊，在錦上路西鐵站。然後大概行六七分鐘就到的了。是啦，紅磚屋叫做。 哦，要行的。 要行的。 即是沒得說車到的這樣。 要行嘅。 錦上路啊， 系啦，咁佢系一個跳蚤市場嚟嘅。 哦， 其實咧，我再會推介少少咧，就是、行入多少少喺呢個吉慶圍嘅對面啦。 吉慶維，我細個睇嗰啲社會科學書有講，好有歷史悠久嘅一個。 吉慶維首先都係一個打卡點啦。 係咩？ 我係啊，一個嗰啲城牆啦，咁嗰啲文化係啊，咁其實都幾有趣嘅。 嗯， 一個咖啡室咧， 係 我自己就覺得好無敵啦，嗰間 係咪啊？ 係 即係紅磚牆嗰個 附近係啦，有間最近比較出名嘅一間咖啡室啦， 係咩？ 係啊， 正喎！你揾日同我一齊去咯，係啊， 梗係要啦！ 好多少女網紅啊，可能我哋又可以睇下嘢，係咪先？又可以飲下咖啡，睇下嘢，好多嘢傾啊嘛！ 我哋就要上去川龍飲個茶啦， 上川龍飲個茶，再上去大帽山撞唔撞到發哥？ 冇錯， 完勝，跟住再落翻去啲田嗰度買西洋菜， 係啦，然之後再帶埋你睇羊。 系啦，睇羊，仲有嗰个牛奶铺， 系啦，嗰度就睇羊啦。 系啦，牛奶铺，记住嗰啲牛奶都唔系喺嗰度生产嘅，你千祈唔好以为嗰度有间牛奶厂。 就系一间牛奶厂，但系有养羊嘅，系啦。但嗰度嘅公仔面係出色嘅， 係啊，餐蛋面， 餐蛋面係出色嘅， 食 啊！好啦，咁你下次就順埋路一路斜翻落去軍營嗰度啊，咁樣今年就冇得睇木棉花啦。其實我知道軍營嗰個位置， 今年有一集提子喎。 喺边度啊？ 今年喺呢、這个大堂啊！ 大堂 系啊，丰收喎，啲巨峰提子。 哦，真系要睇啦，丰收添。 丰收喎， 系嘛？ 系啊， 丰收即系啲天气太好，令到啲巨峰提子都好巨下。 巨嘢啊！ 好啊，咁啊，大家即系礼拜六啦，早上可以 plan 下，即系今日 啦， 系啦，今日同埋听日啦，有冇兴趣去下头先？PC 都有分享嘅啲地方啦，可能你会话喂，唔系你哋系讲啲湾区，无端讲翻香港咁你。而家冇得走錢嘛， 香港都係灣區嘅一部分嚟 嘅。即係你咪個頭先仲講緊啲廣州嘅咩咁樣咁，但係即係依家未有得走錢嘛。咁啊聽咗當去咗㗎啦，好多事都係咁。我有陣時咧都睇緊依家N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咧，有個唔知咩 vacation 咁樣咧。咁我成日睇㗎，覺得自己去緊旅行咁樣嘛，冇辦法啦。 準備定功課，其實希望可以喺短時間裏面開翻關啦。 係啦， 大家都已經有定心理準備，想去邊度同埋做足準備啊。 係啦，咁啊，灣區入邊除咗玩啊，仲可以買下房地產。OK， 咁啊，接住嚟咧，聽聽兩位嘉賓點樣講啊，灣區入邊嘅房地產市場啦。 灣區地產概覽。 好啦，咁又聚焦下湾区入面嘅房地产啦。今日除咗房地产仲会涉猎到呢一个教育嘅议题嘅，因为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呢其实呢都系学术界别嘅。咁卢其超博士啦，咁除咗系啦粤港澳大湾区投资学会嘅主席之外呢，咁佢都有喺唔同嘅院校嗰度教书啦。咁另外呢有香港公开大学啦，人民社会科学院嘅马耀宗博士呢同我哋分享下喂关于湾区入面呢教育嘅情况究竟系点呢。两位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点解开一个教育嘅topic 咧，話説啊 ，DSE 啲考生啊放榜啊，咁有啲可能都諗住會唔會翻去內地升學啊，以至其實前排 ConU 都有個新聞，我自己就會 focus 多少少啦。咁啊ConU 都話有個新聞就係喺深圳都會建校啦。咁啊two campus， 但係一間大學嚟嘅咁樣。咁呢個係咪一個大勢所趨咧？以至其實係咪好多香港院校都已經喺內地方面設有分部咧？ 係啦，咁其實以我所了解啦，即係你話除咗係香港大學啦，係嘛喺深圳南山嗰度有設分校之外啦，咁譬如科大亦都喺廣州啦，咁理工大學亦都係落户喺佛山啊，咁城市大學就喺東莞啊，咁中文大學商學院亦都喺羅湖啦，咁同埋香港公開大學亦都係喺肇慶新區嗰度，亦都有分校添㗎啦。 嗯，咁啊，各間大學都有分部啦，咁啊都係課收內地學生，同埋即係可能做啲交流嘅活動等等啦，估計係咁啦。我唔係最學術啊，你問我金融啊啲教育股會唔會俾國家打壓咧，我啊會熟少少啊。但係關於呢個情況，你哋點去解讀咧？以至係喺讀書方面啊，或者喺升學方面有啲咩資訊可以提供咧，馬博士？ 咁其實你想講下升學資訊，咁其實而家你話香港人如果想翻內地讀書嘅，喺香港人嘅子女想翻內地讀書，其實而家都係方便嘅，係啦。即係例如以前啦，咁可能因為未有香港人上到去內地工作，未有户籍嘅話咧，咁啊未必咁容易可以俾子女讀一啲公辦學校。咁但係其實而家都慢慢放寬，有一啲城市。例如深圳呢啲都可以俾如果你香港人喺內地工作咗一年以上啦，咁可能就佢哋嘅子女都可以用一啲途徑申請翻一啲公辦嘅學校，咁個學費就會平過係一啲私辦嘅學校。 嗯，哦，原來會平啲㗎，原來咁大概 around 幾多錢度嗱？我哋譬如讀大學啦，大概我都唔記得咗幾耐，太久遠啦，我驚依家咧，因為依家大家讀四年㗎嘛。 我哋嗰年代係讀三年咧，可能我驚個價位有出入啊。其實依家讀大學係幾多錢㗎？一個 degree 大概即係政府嗰啲啊。 你話香港嘅話，咁我諗就40,000+一個學期。 係啦係啦，一個 sem 咁樣，即係可能四一個學期啦。我真係太久遠啦，冇入學校入邊。但係閒閒地一個 degree 都譬如讀4年都120,000啦。咁香港可以借關窿啦。咁啊，內地方面唔知啊有冇相關嘅一啲資助啊，或者一啲分定可以試下申請啊，或者即係對於學生嚟講，即係呢一個環節又點去睇咧？即係關於你哋去睇睇啦。嗯， 係啦。咁其實我之前啦，咁就2年前都有個畢業生啦。 嗯， 咁佢就喺廣州嗰度升學啊。咁其實佢就話啦，啊喺內地嗰度反而係攞獎學金啊，就好容易啊。即係香港嘅獎學金就比較即係個競爭就比較大啦。但係調翻轉啊，如果喺內地申請咧，咁真係咁佢個成績就唔錯嘅，係啦，都 一定 係 啦，即係如果攞 scholarship 好難話。喂，其實 GDP 咧得啱啱僅僅過3嘅咋，咁你好難攞到。喂，大佬，你畢到業都奇蹟啦，有啲係咪啊？咁即係你成績都係要好嘅意思係咪啊？ 係啦，咁但係咧，咁個相對嚟講可以選擇嘅獎學金咧，可以申請嘅獎學金個數目就比香港嘅院校就多啲，即係根據翻佢同我講，咁同埋亦都可以全費去資助翻佢嘅學費，咁所以都唔錯啊，真係。 係咁啊，即係學生們又可以了解一下啦，或者家長們都可以上網再揾多啲咧 extra 嘅資訊去了解翻啦。咁早上咧非常多謝曬兩位啦，同我哋講咗教育方面咧灣區入邊嘅面面觀啦咁樣。咁下集我哋又翻翻去聚焦講翻多啲房地產咯，好嘛？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拜拜。 啊，真係近排咧做得多呢啲股票嘅嘢啊，或者即係啲財經嘢多咧，好似身邊咧每一樣嘢咧都同啲上市公司有關㗎啦，真係即係PC 今日帶咗啲茶俾小弟飲下啦，咁啊飲啖茶食個包，哇呢、這個茶都係其中一間上市公司。 喂，呢、這個我喺網絡平台度訂翻嚟嘅， 係咪啊？ 香港我就暫時未見到有得賣嘅。 喂，等等先，我想問你係咪太掛住，因為好耐冇翻到內地，所以掛住到一個點係 同你講咗三集呢、這個呢、這個茶飲文化， 真係 真係不得不買一支送俾你。一起感受一下個茶飲而家嗰個程度去到邊一度？ 其中咧呢一間嘅上市公司啦，咁啊乜乜山泉啦，叫做費事講全名啦，一陣又要問有冇持有、有冇申報嗰啲。咁咧其實早排上市咧股價都係咁升噶啦。咁啊 PC 今日帶咗一支咧烏龍茶俾小弟試下，咁啊零卡路里啦，咁啊亦都有好強， 全部都係零嘅。 喂，同埋個包裝好靚喎， 好靚啊！ 個包裝好靚啊嚇。 同埋你而家開啖試下先。 系 你就會覺得哦， 直播室唔可以飲水嘅，所以咧，我頭先已經飲咗，因為時間嘅關係，我試完個感覺咧就係甘甜醇香，同佢嘅標語講嘅一樣。 冇錯，我覺得嗰個茶味係我暫時覺得我飲過好多唔同類型嘅呢啲包裝茶啦，其實因為其實。我哋盡量都唔好咁甜啦，大家見到我身形就知誒唔方便飲啲。 唔緊要，你會瘦翻落嚟嘅，唔使驚。 咁所以呢一個我自己覺得係值得推介嘅。 嗯， 係啦，同埋我真係再講，其實我見到香港係冇得賣，咁所以我都唯有係喺趁住一啲節慶嘅時候咧，就透過網上平台訂落嚟咯。 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啦，內地嗰啲茶飲文化講嚟講去都係嗰啲水果茶或者珍珠奶茶等等啦，咁又有幾間上市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呢一類咧叫做包裝茶啦，可以咁講。咁其實都有個新嘅取態同埋新嘅趨勢，因為比如當呢間公司為例啦，其實佢除咗咧呢一類茶飲咧，佢都開發咗一個能量飲品嘅市場。咁可能因應嚟緊奧運啦，咁啊，就算冇嗰樣都要整嗰樣啊，係咪先？即係你冇理由成日俾外國嘅叫公司搶佔咗個 market share。 同埋嚟緊除咗北京奧運之外啦，咁後面就係講緊東奧啦，嚟緊喺北京有係啦係啦，咁 冬天奧運 係啊冬天奧運冇錯。不過講翻呢個茶，我值得最推介嘅我自己最中意飲烏龍茶， 係烏龍茶 同埋茉莉花。 茉莉花係搞咗好多年㗎啦，我記得即係起碼有10年歷史㗎。佢哋嘅茉莉花茶已經 係 嗰個花香味係好濃嘅， 係啦， 同埋飲茶你冇得推位嘅，因為中國啲茶葉咧係最靚噶啦。 冇錯。 嗱，講開茶葉咧，即係有機會又同你講下啦。因為每一年咧，其實香港咧都有一個國際茶展嘅。咁除咗有嗰啲斯里蘭卡嗰啲紅茶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好多咧內地嗰啲茶品供應商咧就會喺會展咧去擺展覽。咁、那個展覽入邊咧就會有好多唔同一餅餅嗰啲茶啦。其實我自己咧。 早嗰五六年咧，都每一年去參加嘅時候去做嘢啦，咁都會買一餅茶嘅，又買普洱啦，即係大家都知道， 梗係普洱啦， 普洱個升值潛力好大啦。咁啊， 喂，但係你點樣去保養啲普洱啊？ 我擺喺防潮箱啊，係、啊，就係、是、好似啲鏡頭。 我曾經認識過個朋友係直情有個類似防空洞咁樣啦，佢係將啲普洱係要 我冇啊，我屋企得200尺，點會有防空洞啊？嗰200尺咪防空洞咯，係咪先？就係我嚟收埋呢啲寶物啦。 佢哋原來嗰、那個對呢個茶品啊嘅保存，其實係有一定嘅心得嘅喎。 梗係啦，呢、這個一定要保存嘅。如果當你買咗個好嘅茶品翻嚟咧，你唔識保養咧、其實咧都係冇用嘅。即係唔淨止話個價值冇得 add value 啊，係調翻轉頭，本身個茶葉都會變質。連你想好簡單，茶葉嘅本質就係沖淡茶嚟飲。都唔好飲，咁咧就壞咗件大事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關於內地嘅茶文化啦，即係早嗰十年講個酒文化好盛行嘅、即係一去啲宴會一定係哦茅台啊、五糧液啊等等盛世啊、老酒老窖啊咁樣，如數家珍啊、天士南啊咁樣，唔再講其他，因為都講咗好多種唔同酒嘅品種啦。咁但係近呢十年，即係內地方面都開始啊，大家叫做平淡啲淳朴啲 ，sorry， 應該用呢個字，淳朴啲，係啦，咁啊飲下茶好喎，飲啖茶食個包，所以個茶文化就抬頭啦。 其實你知唔知茶文化咧？我自己覺得咧，喺中國咁多個城市裏面咧，最盛行咧，其實應該係成都。 成都真 係。我見到好多唔同類嘅茶店啦，同埋佢哋係好願意去放工之後去消費嘅， 係啊， 即係可能我哋知道國內嗰個消費能力大概每月嘅工資大概5000-6000到啦，即係一般嗰啲。佢哋都會願意放工之後咧，其實大家一起去飲杯茶咁樣。係 啊，因為嗰個名茶同埋 鋪頭 品茶咧，真係有市場。我曾經都有諗過，即係有冇機會上去，即係開下呢啲茶館。 佢哋比咖啡室更多。 係啊， 冇錯。 近呢兩年啦、即係舊時係咖啡室多啲嘅，而家隨住咖啡室 就唔係啊。成都我真係見到係反而越嚟越多， 係嘛？ 管係即係其實個數量係。不減反而係遞增， 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咧，禮拜六嘅時候咧開啲靚茶葉嚟同屋企人飲下啦，泡下茶啦，品下茶啦，俾自己有啲靈性嘅生活啊嚇咁樣，咁啊今日 自己停一停，諗一諗。 今日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曬 PC 啦，咁啊我哋又係啦，聽隻歌啦，咁啊下個禮拜再同 PC 咧講下第二啲啦，係時候講下啲消費嘅嘢啦，香港有消費券，咁啊有啲咩消費議題可以講咧？下一集你就會知啦。 好。 那句我轉個語氣回話，你我那需付分手的代價。信你对我坦白，无用苦苦逼迫，能补救你跟我裂痕吗？让我能少一点失控，让我懂得分轻重，或最初的温馨永未尘封。最初的温馨永未尘封。